闻味儿，嗅觉。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往前面。玩耍玩儿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。露水，唾沫，洗冷眼，洗冷眼，洗冷眼，洗冷眼，洗冷眼。前天，恰囊眼，恰囊眼，恰囊眼，恰囊眼。翻转，翻过来，五八连面，五八连面，五八连面，五八连面。骨头，给让眼，给让眼，给让眼，给让眼。打扫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。吃饱饱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。母的，鸡呀巧母的，恶心了，恶心了，恶心了，恶心了。留下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，恶心面。四十，得意，得意，得意。的戏，脑子，佛戏，佛戏，佛戏，佛戏，佛戏。云彩云，突给，突给，突给，突给，突给。摇篮，多里，多里，多里，多里，多里。豆子，托里，托里。托里，托里，抢夺，抢东西，多林别，多林别，多林别，雇佣，托林别，托林别，托林别，托林别，学，你忙你，你忙你，你忙你，你忙你，你忙你，荤油油。你蒙你，你蒙你，你蒙你，你蒙你，你蒙你。素油，一蒙你，一蒙你，一蒙你，一蒙你。胡子，擦路，擦路，擦路，擦路，擦路。鞋，擦布，擦布，擦布，擦布，擦布。骑骑马的骑，亚路面，亚路面，亚路面，亚路面，亚路面。充满，扎路面，扎路面，扎路面，扎路面。热，哈尔混，哈尔混，哈尔混，哈尔混，哈尔混。温暖，哈鲁看，哈鲁看，哈鲁看。哈鲁看，哈鲁看。伯母，大娘，睡眠。阿木，阿木，阿木，阿木，阿木。